一首来自李荣浩《野生动物》。欢迎你在2016年最后一个星期一来到我们的 Music Forty， 我是苏萍。2016年呢，还剩下最后一周的时间，忽然心里就有点不舍，因为每一天、每一年、每一个月对我们来说都是有且只有一次的。快到年底，可能有些人会很忙碌，有些人呢是刚好忙完了一阵子，有些在异乡的人呢会格外的想家。希望我们的 Music Forty 刚好有一首歌、一段旋律可以符合你现在的心境。这里是陪伴你的 MyFM 100.5 Miss Forty， 我是 Suki。 今天节目中呢，还是会有小礼物送出，是我们 MyFM 100.5 的精美周边，2017年台历一本。想要获得精美台历的，可以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数量有限，随机送出。一首张惠妹《解脱》，开启今天下午的 Miss Forty。

对我笑，对我好，继续让我为你想，为你疯，陪你到你好不好，我好想知道，别急着把我的爱丢掉，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吵陪我闹，别有你可将我失去的人最重要，别说你曾经爱过我，让我们回到那一秒，你好不 一首来自周兴哲你好不好，今天欣赏着雪景绝日归来的气氛，心情应该还不错。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1.5 Music 40，我是 Suki。 杰伦的歌呢，道出了无数人的青春和懵懂。在圣诞节，一场用音乐穿梭时空的不能说的秘密音乐剧全球首演。这部音乐剧呢，是改编自杰伦的电影不能说的秘密。其实除了这部电影，杰伦基本上是每部电影都会有自己的主题曲，比如说他主演的电影《头文字 D》中的主题曲《一路向北》，马上来听歌咯。

赞范范玮琪左上角的心跳。阔别舞台四年后，范玮琪呢将开启在幸福的路上世界巡回演唱会，首站呢定于自己41岁生日当天，2017年3月18号在深圳开场。这也是范玮琪出道18年以来首次在深圳开场。他说呢，想把深圳的演唱会现场做成一个生日大 party， 让所有的歌迷在演出当晚能够度过一个温馨的夜晚。范玮琪还表示说，在幸福的路上所有的感悟都想唱给歌迷来听。这里是 MyFM 100.5 Music Party， 我是 Suki。 接下来王菲执迷不悔。 并不在乎这是错还是对，就算是深陷我不顾一切，就算是执迷我也执迷不悔。别说我应该放弃，应该睁开眼，我用我心去看去感觉，你并不是我，又怎能了解，就算是执迷让我执迷不悔。我不是你们想的如此完美，我承认有时也会辨不清真伪，并非我不愿意走出迷堆，只是这一次，这次是自己而不是谁。要我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痛苦，就算是泪，也是属于我的伤悲。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感受周围，就算疲倦，就算是累，也只能执迷而不悔。 MyFam 为你带来顶级婚姻 Party， 你绝对

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送你美丽的衣裳，看你对镜贴花黄，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 一首非常美的歌曲，来自老狼任苏西的《我要你》。这首歌呢，也是话剧《驴得水》改编成电影的主题曲。这里是 MyFM 100.5 Miss Forty， 我是苏萍。接下来呢，是一首流行说唱歌曲，歌曲以洗脑的哨声开头，这种做法和魔力红乐队的 Moves Like Jagger 很相似，但是 Weezo 给人的印象更加深刻。副歌比较简单，我们可能不太会注意，但是已经被节奏所征服。歌手 Florida 呢，是想通过口哨来吸引女孩的注意，但是他的指令好像并不会真正起效。来自 Florida Weezo。 全新长轴距一级车及 GLC GLA SUV 现车充足，购车送多重好礼。开发区五大街57号，乌市宏达奔驰之家，588-20-3-8，588-20-3-8。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y FM 100.5. Yo,

笑参透覆水难收，当若少放一丝伤，这伤可以歌颂，我又何苦在乎得不到的温柔。我坐在公路的出口，等待天黑以后，我变寂寞，连想你都是种残酷解脱。我目送沿海的日落，紧抱一个最深无私的枕头，流不出回忆，却学不会放手。 100.5 Music 40 starts now.

俊杰曹操。在上周的综艺节目《梦想的声音》中，导师林俊杰改编了罗志祥的《精武门》，这一次呢，他是尝试了电吉他的演绎，多了一分鬼才的气质。节目中的 JJ 很嗨很疯，尝试了蓝调摇滚曲风，又是一次新的突破。不知道他到底还有多少技能，一整季的节目够不够他来释放？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 Music Party， 我是 Suki Talking Body。

相信明白我的心，我们不言语却总是不离不弃，不顾一切陪我翻山越岭。天空最亮的星星不能没有你，其实很多话都藏在我心里， 温暖的情歌来自李翊君《星星》，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 Sophie。 作为华语歌坛的音乐教父，陶喆呢在台上一直都是情歌王子的画风，低调的演绎，高调的歌喉。最近呢，陶喆确认加盟 YY 和四川卫视的跨年年夜 演唱会，不少网友就猜测啊，可能又是换个舞台来唱情歌吧，毕竟是跨年演唱会的惯用套路。但是这次呢 ，YY 携手四川卫视是大胆抛开了陈年的老套路，选择玩不一样的新花样。不过到底是什么样的现场加网络直播，还得拭目以待。陶喆《苏伞》说。 不知道下一秒我们会播哪首歌曲， 但你知道绝不会是广告。 Music Forty 40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FM。 说出十分冷漠，难过沸腾心中然后熄灭的火，我以为留下来没有错，我以为努力过你会懂，怎么连落叶都在嘲笑我，要假装坚强的走，走在冬夜的冷风中，飘散的踩碎的都是梦，孤单的这一刻如何确定你曾爱过我，停留在冬夜的冷风中，我不是也不想装脆弱，我没说不代表我不回头， 永远的好音乐，更多惊喜活动，分享生活中的感动。这里是 MyFM 100.5。 你发的娃娃脸。在上面，可惜我还没有发现，你画的娃娃脸，那天上眷恋，倒一杯爱情的香甜， 表个记号，你的微笑， 你的微笑， 加个括号，你的微笑， 你看着街， 你牵着独家的白马，细细的转发着一身洛丽叫醒我口袋中的电话，格林家的公主，安徒生的女娲，牵手的孩子喝着幻想， 喝着幻 下睫毛变嘴角带坏笑的布朗，蓝蓝的秒针挂着糖浆， 你发的娃娃脸。 怎么喊你喊你喊他听声不知是飞机还在被点缀爱情看着笔记的笔记这一笔记你飞机很舒服我会飞那座架你万万年代地图怎么喊你喊你喊他听声不知是飞机还在被点缀爱情看着笔记的笔记 和你家的公主半路上的女娃最瘦的孩子喝着幻想 喝着幻想 下睫毛别嘴角带坏笑的不老懒懒的瞄准挂着糖浆 你发的娃娃脸降落在山巅可惜我还没有发现 来自后弦娃娃脸，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 Suki。 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片尾曲《你在终点等我》，王菲献唱呢，自然是令人欣喜和惊喜。但这首歌的作词人是姚若龙，作曲人是陈小霞，两个人也是非常有分量的大咖。二十多年的合作关系，创作的经典更是数不胜数。曾经作为周华健、陈奕迅、王菲、SHE 等等歌手。为他们写下了数百首经典作品，马上听到王菲《你在终点等我》。 未来水母馆即将开业啦！ 20多种水母绚丽来袭， 万余只水母梦幻登场， 水母实验室成长奇观， 水母音乐厅奇迹舞动。 元旦我们相约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精挑细选的好音乐，与你相约潮流最前线。这里是属于你的 WiFi 100.5。 Bad boy, bad boy, 我必须要离开，你是 bad boy, bad boy。 一首来自张惠妹 Bad Boy。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am 100.5 Music Friday， 我是 Suki。 在综艺节目《梦想的声音》中，导师羽泉沉寂两周终于开嗓，完美改编阿妹的歌曲《我可以抱你吗》，恰到好处的抒情让这首阿妹的经典情歌透露出别样的风采，实力演绎最美和声，那如果错过的话可以去回顾一下。今天节目中呢，依旧是有小礼物送出，是我们 MyFam 100.5的精美周边，2017年台历一本。如果想要获得精美台历的，可以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数量有限，随机送出。胡彦斌，依然是你。 哎，又忘了限号了。 去 TAC 啊，提前一天自动提醒。 又得验车，真麻烦。 去 TAC 啊，专属验车通道。 自驾郊游去哪玩？ 去 TAC 啊，最嗨的汽车俱乐部。搜索微信号 TAC 并关注，即可成为 TAC 会员。2017，我们等着你来。 加入 TAC， 你的世界从此精彩。 MyFM 100.5，Better Music。And more of it. 前方前行，只同一场梦一样美丽。突然醒来发现是如此的美丽，如同那雪山融化的水掉在山里，像个能放眼睛。你是如此的清晰，如同金山电话 爱好音乐，享受好生活，更多你爱的音乐只在 MyFM 100.5。

身旁的位子还有一些温热，左边的空窗多少失眠与梦想，青春一转身世界更辽阔，真想说给你听这些年和他的事。翻过老窗口，天边一道彩虹，简单的留言一字一句都贵重，分明是祝福，感伤用心痛，今后遇见了谁希望依旧笑容。长长前行的路上有你相逢，挥别了昨天的我，向明天预约一个梦，欢笑泪水百转千回，一回首天天都有我，我的天。 一首来自李琦《挥别昨天的我》，几乎每个见过李琦的人都会对李琦的笑容留下深刻的印象，无论是外在的形象还是相处时的感受，笑着的李琦呢总是让人很放心，有着诚恳的亲切魅力。前段时间李琦发行了他的新专辑《笑》，在这张专辑里就体现了他诚恳亲切爱音乐有点搞笑的性格特点。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iss Forty， 我是 Suki。接下来一首励志人心的歌曲，来自许巍《蓝莲花》。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 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时尚潮头，酷炫到底。 老板却不走，我便 是可以放个空再开始，跟几个傻人在理论根本没意思，要笑得真挚去盖掩我心事，静慢又把泥已听不到你下个句子，人得意呼扬意识流，同伴全呼调到身后，让我的意识在罗马街上留着够，原地外呼十个钟头，混在入呼银河尽处 什么？来自容祖儿《天然呆》。这里是 MyFM 100.5 Music Party， 我是 Suki。 方大同呢最近发行了新专辑，叫做 JTW 西游记，这很容易想到会让人想到这是一张中西合璧的专辑，但事实上呢并不全是。方大同在这张专辑里的角色如果是齐天大圣，那他的 JTW 西游记并不是指方向，而是一个取经的过程。方大同的音乐特色也是在不停地变换着，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歌应该是他关怀社会的公益系列歌曲，来自方大同《无辜朋友》。 我走过红地毯，睡在沙发上，我不认得碎的玻璃杯，我也破了嘴，我不记得无辜的朋友，也许不回答你，无辜的朋友，也许不会杀你，无辜的朋友，也许闷也许臭，但无辜不会忘无辜朋友。 这个假期领略美属海岛风情， 全岛环游，丛林探险， 尽情欣赏大自然迷人景致， 免签快捷入境，自在享受度假时光。众信旅游携手 MyFam 100.5推出塞班自由行， 塞班假期首班特价，一人只需5999元起。 报名详询5817-3398，5817-3398。众信旅游， 环球旅游好伙伴。 Music Forty， 你好，我是张震岳。 My FM。 来自张靓颖《第七感》，张靓颖呢近日受邀献唱《鬼吹灯》的主题曲《顺流而下》，在演唱时打破常规的套路，用诡异唯美的唱法唱出剧中奇幻惊险、危机四伏、突破想象力极限的冒险历程。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am 100.5 Miss Forty， 我是苏慧。今天节目中呢会有小礼物送出，是我们 MyFam 100.5的精美周边，2017年台历一本。想要获得精美台历的，可以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数量有限，随机送出。林忆莲，为你我受冷风吹。

苦难的梦特别真心。 非常走心的歌曲来自熊天平、许茹芸，《你的眼睛》。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e Friday， 我是 Suki。电影《摆渡人》上映之后呢，口碑呈现两极化的趋势，但仍然是以7900万的票房成绩成为上映当日的票房冠军。大部分观众说是冲着梁朝伟去看的，伊森·陈奕迅的演技也受到了肯定，但是也有观众认为搞笑太硬，缺乏深度，没被感动。今天呢，王家卫用一代宗师的经典台词回应差评，并敷衍说我喜欢，获得梁朝伟等主演的力挺。影片如何见仁见智，但是摆渡人的确是没有王家卫太深的烙印。 OK， 我们继续好音乐，来自 AXO Love Me Right。 通福祥沃尔沃 4S 店暖冬礼遇，聚会京城购车限时特惠，更有 S90 瞩目上市，河西区解放南路489号，2829-3333，2829-3333。 阿根廷红虾、 挪威三文鱼 尽在三八汤火锅。 三八汤海洋主题自助火锅，新鲜海洋食材引爆你的味蕾。 元旦期间现场派发礼品，好运天降。 塘沽金街巨川金海岸四楼三八汤火锅。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Oh yeah. Come on. Take your time. 왠지 두근대는 밤이야.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So tonight. 달 끝까지 달려가 볼까. Yeah yeah yeah yeah. Just right, 시동에 걸어 백세를 바래 hold. 모든 것이 특별해 너 완전 어울려. 무엇을 원하다 담아 make it work. Yeah. 셔리야 마 발이 필까 sundown. 지금 이 신비로운 느낌은 뭘까? 완전 내게로 와 속이 불러 sunrise. 네가 없니 난 어디 가든 nobody. 난 어딜 가도 반쪽 자리니까 Just let me

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对牛弹琴，谁说不行？音乐世界无限可能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锁定 MyFM，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林宥嘉。 MyFM，My 100.5。 I'm a fan of music. Music 40 starts now. 有太多无奈。我意外在你身后扬起的尘埃是如此灰白，我还不习惯，想要逃离这夜晚，累了，呼吸也变得不安。我们曾拥抱，曾一起狂欢，就算这过程再浪漫，与爱情无关。来不及交换，淹没在汹涌人海，让爱挣扎着靠岸。我们曾寂寞，曾一起狂欢，这下着细雨的阴霾，去另个痛快。路太快，心太乱，温柔太短暂，若要肆无的对白，变成你我之间冰冷月 生活加分 Music 40 40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FM。 告诉我爱情在哪一条街， 诉我爱情在哪一条街。我走进安静的家，看路灯斑驳倒映在地面，没人告诉我爱情也变得上演。爱呀爱呀爱呀爱着爱情， 来自单文杰《女王驾到》。女王单文杰呢，最近演唱了葛优、章子怡等主演的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的片尾曲。电影《女王单文杰》与摇滚怪咖左小诅咒深情对唱，精致考量的电影画面和各具标志性的嗓音，为观众呈现了一场挑衅耳朵与眼睛的视听盛宴。陪伴你的依然是 MyFM 100.5 Music Friday， 我是 Suki。 接下来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 方大同听，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5 Muse Forty， 我是 Zuki。 为了纪念自己出道20周年，品冠呢特别在北京举办了现在你在哪里世界巡回演唱会。12月24号，品冠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一连演唱30多首作品，并与好友陈晓东同台热舞，观众尖叫不断。出道20周年的品冠一路走来呢，除了自己的努力之外，也离不开家人的理解和粉丝的支持。 当晚呢，品冠也像朋友一样跟到场的观众聊起了自己的心情还有近况。他非常感谢这么多年一直支持和陪伴自己的歌迷朋友。当聊起小孩的时候，品冠也是温馨的讲述种种趣事儿，奶爸的脸上也是写满了甜蜜和幸福。接下来来自品冠杨家谦《爱情转弯的地方》。 写成文章，我发现最后的几行都是你的脸庞。 将过去的时光酝酿成蓝色的海洋，爱情是摇晃的船，在向你靠岸。 爱情转弯的地方，有些当初会不一样。你在我要去的路上，守候成一面墙。 在爱情转弯的地方，甜蜜回忆悬挂波浪，把最爱的部分装进画框。一次是收藏，把所有的过往改写成文章。 我发现最后的几行都是你的脸庞， 将过去的时光酝酿成蓝色的海洋。 心事摇晃的船，在向你靠岸。在爱情转弯的地方，有些当初会不一样。你在我要去的路上，守候成一面墙。在爱情转弯的地方，甜蜜回忆悬挂走廊，把最爱的部分装进画框，用一辈子去收藏。 当初会不一样，你在我要去的路上，守候成一面墙。 在爱情转弯的地方，甜蜜回忆悬挂在走廊，最爱的不分装进画框， 用一辈子去收藏。 FM Music 40没有广告，给你不间断的音乐享受。我是 David 陶喆。 Hey girl, there's something that I want to tell you. I just can't be like this. So, 也算。 音乐又停了下来，安静的存在，有太多太多专属的悲哀。欲言又止的现在，呼吸着尘埃，有太多太多自信被掩埋。无力幻想你说的简单的未来，分开只是我一错再错后的对白，选择不爱。当你对我说 Tell me why， 爱只让我从此不爱，请你忘记我的爱爱爱，爱只让我重复伤害，求你阻止我的爱爱爱。这故事的结局，就算变回陌生，不用在意。说最后一次 goodbye， 回到原地， 我已经不能回头。 This is goodbye。 音乐又停了下来，安静的存在，有太多太多专属的悲哀。欲言又止的现在，呼吸着尘埃，有太多太多自信被掩埋。幻想你说的简单的未来，分开只是我一错再错后的对白，选择不爱。当你对我说 Tell me why， 爱只让我从此不爱，请你忘记我的爱爱爱，爱只让我重复伤害，求你就算变回陌生，不用在意。对你说最后一次 goodbye， 回到原地。是爱让我承受太多，害怕会犯错，想太多。离开你是最后选择。 R&B 曲风来自苏醒怕爱，这里是 MyFM 100.5 Miss Forty， 我是 Suki。 有人说过，每一部金庸武侠剧都有一个周华健。在上世纪90年代的多部金庸经典武侠剧中，金庸的原作、林夕的词、周华健的演唱，成为不少人心中永恒的经典。如果要给金庸的影视作品排出前三甲的歌曲，那周华健演唱的《难忘的经》《刀剑如梦》还有《天下有情人》一定会榜上有名。好消息是在2017年江苏卫视跨年演唱会上，这三首歌都将会被悉数演唱。接下来来自周华健，《让我欢喜让我忧》。 到尽头，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

困难期就打破了自身权威， 真害怕你非礼不起那些墨守成规，别来跟我说谁高谁低，从来不信那些所谓绝对孰是孰非，别来跟我说什么大道理，有种阶级被风化解，谁还在胡言乱语，在我眼里始终坚信前面痛的最大办法就该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我的话到我自己来决定，打破所有被捆绑的决心 break break break it down this is for my life，所有被囚禁的可能性，一路颠簸，成王败寇，谁是谁的诱惑，谁让谁犯错，忘了心意，谁人敢怀疑，有种阶级被风化解，谁还在胡言乱语，在我眼 假期领略美属海岛风情， 全岛环游，丛林探险，尽情欣赏大自然迷人景致， 免签快捷入境，自在享受度假时光。重庆旅游携手 MyFam 100.5推出塞班自由行， 塞班假期首班特价，一人只需5999元起。 报名详询5817-3398，5817-3398。重庆旅游， 环球旅游好伙伴。 只有这个电台给你歌多话少 不受干扰的40分钟好音乐 Music 40 40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FM。 一只野猫咻一下过去了，我插在水瓶中的百合花开始蔫蔫大大的枯萎了，传说放进一片阿司匹林枯萎的花也能救活啊，可你看我放了十几片也没救回我的百合花，花呀曾绽放，只是喝了啤酒它不擦擦，我的花呀哪儿掉了，至少你 哎呀呀。夕阳洒在黄昏的露台上，一只野猫咻一下过去了，我插在水瓶中的百合花开始哪儿哪儿大大的铺围了，八十五块钞票完蛋了，传说中的花期没戏了，云哭无泪心儿稀碎碎，花间叔叔的歌声漫步 来自白百合《中二少女养花记》，这里是 MyFM 101.5 Music Forty， 我是 Suki。 最近呢，有研究发现，每天吃菠菜，大脑可以年轻11岁。美国芝加哥某大学呢，对1000名老人的饮食习惯调查发现啊，相比那些不爱吃蔬菜的老人，那些经常食用菠菜等绿叶蔬菜的老人，认知能力下降的速度呢，是晚了11年。研究人员还发现，菠菜等绿叶蔬菜所含的维生素 K、叶酸、叶黄素，还有贝塔胡萝卜素等，是帮助老年人保持大脑年轻的关键。所以说，如果你用脑过度的话，也可以多食用菠菜等这类绿叶蔬菜。汪峰，你走你的路。 食材本真的味道， 鲜香 令人垂涎的麻辣 味美， 好油好料精工巧制， 健康 大快朵颐首选 鲜味捞火锅。 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 今天同学聚会，不整复杂的，咱喝这个 好先生里的那个江小白酒。 喝江小白酒到天津盛醉商贸，2469-9996。 我是江小白，生活很简单。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好歌播不停，好礼送不完，就在 MyFM 100.5。你好，我是蔡依林。 走你的路，我也走你的路。

首《One Love》，这里是 My FM 100.5 Music Party， 我是 Sophie。现在是不是正在下班路上呢？不知道现在道路上会不会还有一些湿滑？那开车的话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减速慢行。明天降温，要穿厚一点出门。时间呢到了16:50，我们今天的 Music Party 要接近尾声了。接下来更精彩的节目，请继续锁定舒君的音乐摩天轮。我是 Sophie， 明天见，拜拜。 有啊，奥特莱斯岁末狂欢开始啦！ 迎新开购随心包，新年惊喜大派送， 购物满额有好礼，名品折扣更惊喜。 关注天津有啊奥特莱斯，500元大奖送给你。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啊奥特莱斯， 锁定 My FM 100.5，让你精神满满，开心一整天。不信，听听看。 我一直没 MyFM 100.5是不切歌的音乐电台。大家好，我是侧田。 MyFM。 相比老搭档张曼玉对唱歌的热情，梁朝伟对于唱歌的兴趣显然要寡淡许多。这一次时隔多年再次开嗓，也是为了电影《摆渡人》撑场面。梁朝伟和李宇春搭档翻唱陈奕迅的老歌《十年》，这几个关键词组合在一起，怎么听都有点莫名其妙的新奇感。 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